要珍惜，也许认识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愿有爱情甜如蜜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 不是最好的礼物。 少年的时候在微微家的后门祈求一个永恒的约定，留恋我心碎的记忆。

更珍惜拥有，只愿今生别再放手。 Man. 总是躲在身后，直到你站在窗口，泪水把感觉湿透在眼中倒流，不再相信我的自由。想